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大脑袋小细脖，1.83米的身高，瞪圆了小眼睛，一张口就说，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是谁呀？没错，冯巩。一个妇孺皆知的相声界的大明星，一个上春晚次数最多的相声演员，一个专门塑造小人物的平民影帝。冯巩是说相声的没错，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相声演员。在这些年的演艺之路上，他一直在不停地探索着相声新的表演形式和发展方向。在今天的快乐之旅中，咱们啊就一起来听一听冯巩较新颖的那些相声作品。各位好，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旅行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听冯巩和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冯哥， 哎，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啊，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对呀、啊，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哎， 啊、我得帮帮他们。 对对对，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哎。 这个焦点访谈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还不弱呢。 不是不是不是，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许君毅 啊， 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啊，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不垮，我垮一垮，张红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 啊，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啊， 它这包皮大馅18个褶，就像一朵花。 这是形容包子、 啊， 你可不能乱用它。 对，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哎，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在这儿？ 对对对，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哎，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没带板啊？ 没带什么？ 没带板。 我带着的。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没赶上 啊！ 早废话，焦点访谈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哎， 咱要说点嘛？ 哎，咱要说点嘛？你屁股给那脸， 我知道你、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好， 这 WTO 力度还挺大，它包吃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废话吧，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对，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下。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瑞不打。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沈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啊，那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谁像包子？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兔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不能这么改， 绝对不能啊！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到那时候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对对对，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三弦啊。 我带着呢。 你带？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女足。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几个？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啊。 介绍队员， 孙文他今年有五十多岁， 多大？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呀、啊， 没准儿。 后跟他的女儿，不是女队员，都是巾帼红颜。孙文队长可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见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见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呦！孙文猛然把门射， 好，那球进没进啊？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怎么样？ 奔着那个门儿， 我不问你进没进。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接着谈。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这就对了， 我改天气预报去。 他又来 天气预报 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还得是天津快板。 对吧，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你的思路吗？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真的？ 哎，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在这儿， 对，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没错没错。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 没带什么？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 嗯、 我会什么你带什么、 嗯、 吉他你带了吗？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用我们行话叫该他。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废话，男的谁带呀？ 嗯， 行了， 什么证？我试试还 自弹自唱。 心中不能没有我，其实我的心很 硬。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贫不贫呢你 啊？来， 现在就开始 啊！ 天气预报， 一、二、三、三。听说过没见过蔚蓝天气预报，花雨飘两千年前就有壮丽，风雨飘雨有事人也心欢喜呀，我有风你有山，这个都是好天气呀、啊、哦， 都是好天气。 哦， 喂，外国就不刮风吗？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 几级？ 一二三四五六和七呀、啊，咱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挂，不挂挂一挂，观众没事都这么一放。好，人都说我懂兵没，就将你多挂。是啊，其实我看冯巩才是狗不理包的。 我操你！ 以往的相声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在旧曲新歌这段相声当中，冯巩和郭冬临演唱的精彩程度则远远超过了说。这部小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打快板、弹三弦、弹吉他、多才又多艺的冯巩。而在这段相声当中，快板的表演对于冯巩来说自然不成问题，但是三弦和吉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上手了。为了那场演出，冯巩在私底下可谓是下足了功夫，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经常练习，那手指头的皮儿被划破也是成了常事儿。后来旧曲新歌演出之后，许多人都说这根本就不是相声，表演的成分比较少，而说唱的部分比较多，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这种形式。其实不管它的类型到底是什么，总而言之，冯巩又摸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一条更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新路子。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是冯巩对于相声艺术的新探索。在旧曲新歌大获成功之后，2000年冯巩再次携手郭冬临，加上了陆明，三个人一块表演了一段类似的相声，叫做台上台下，也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成功了， 我们终于 成功了， 耶、yeah!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 啊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哎，对 啊， 要说有一点关系、 啊、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没错，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不行，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不行、 啊、 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怎么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哎，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没错、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耗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男高音。 谢谢谢谢谢谢耶、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 当然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打理打理， 至今没发现第一。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真的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 什么？ 还是请炕条的同志先唱。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收礼只收搓澡巾。 怎么搓澡巾的呢？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这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你说什么？ 他没唱天津快板。 你来个过门啊，走。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天天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得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 好， 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再见吧，再见吧。 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枝美丽的花。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董哥，棉花弹的真不错， 这 歌唱的真不错。 你真听话，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真的 啊？ 交给我了。 干嘛去？ 我到下面为您鼓掌。 冬临他干什么去了？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大家好吗？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谢谢。 我请你离开。 我就不离开。 行了，让你开。行了，停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我就不离开。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选不上。 选不上还争？ 这不都习惯了吗？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改。 怎么改？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哎，咱们相声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 好。 嗨， 我叫王小一， 我小麦麦皮，今年都是18岁呀，个头差不离，个头差不离。同志们都说我俩真像一对亲兄弟，亲家亲兄弟，一对亲兄弟。 反了。 当时冯巩在准备台上台下这段相声的时候，他觉得如果还是自己和郭冬临俩人去表演，有些缺乏创意和新意，他们需要一些新鲜的元素。而恰巧在此时，他看到了陆明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的演出，一打听他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便决定找陆明来合作。但是在合作之前，冯巩还是很严肃地告诉他，别看相声演员台上风光，没有台下的苦练，那是绝不会有台上的辉煌。而陆明也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的配合，就这样才促成了他们仨人的合作。好了，聊到这儿，咱们上半段旅行也就差不多该暂告一段落了。来听首歌休息一下，萧亚轩的这首《表白》。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下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当中继续来关注冯巩对于相声艺术的新探索。诸位稍后见。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敢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要聊的是冯巩对于相声艺术的新探索。说起相声，冯巩牛群四个字一定是被绑在一块儿的，咱们的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是倪萍拿着小铡刀让两位进行最差先生的 PK， 也就是95年春晚上的相声最差先生，奠定了他中老年妇女心目当中偶像的地位。但是冯巩并不满足于以往的成绩，他一直想要找出适合相声发展的新方向，于是在2001年咱们又看到了他跟郭冬临郭跃一块带来的化妆相声得寸进尺。 你看到了吗？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腕再大我也不用，来了我也给他轰走。 导演我们来晚了，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的已经很热了。 我介绍一下 啊， 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 嗯，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 嗯， 我比他大一辈儿。 没错。这位就是 啊， 著名导演冯小刚 啊， 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对吧？哎，是这样的啊，郭老师 啊， 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 哦， 我们这个角色， 对对对，导演，导演， 是 啊，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 嗯， 一共就两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皇帝行， 我不嫌角色小，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 嗯。 皇帝是你演的吗？ 皇帝是人家， 我知道皇帝他演， 哎， 你演皇帝， 哎， 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 啊！ 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你老是我爹呀！哎，啊， 我不嫌岁数大。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 啊， 我请您来演。 那我呢？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 哦，大臣。 不是大臣。 那我是 太监。 我演什么？ 太监。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看看挺好。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哎，我可没说您像太监 啊， 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啊，接近，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嘛，这一代他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你说谁呢？就咱们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谁？我看这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因为这年头 啊， 谁演太监谁火 啊。 您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 啊， 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 太监西行， 嗯， 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吧！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 啊！ 嗯，这场戏呢叫出宫。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这什么上厕所？ 你瞎说什么你啊？ 什么都不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 哎， 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我知道。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不是跟着，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啊，不是搀着， 那还行， 你是背着他， 我怎么着他？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他多重啊？ 210。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别吹， 我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啊！ 什么底盘低？ 个儿小啊，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啊。 嗯， 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走路也有劲儿了。 你知道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儿吗？咱们说吧。 好，接着排啊！ 啊， 我只要喊预备开始， 嗯， 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明白。 好，预备。 我压不死你。 开始。 小拱子， 这， 乖，乖，背朕出宫， 这， 窜。 哎呀，你累死我了！ 哎呦，哎呦， 这是谁啊？ 我朕 又喝大了，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我听了我。 他说小拱子， 我遮。 他说背朕出宫， 我遮了。 我说窜， 我就出去了。 你出去的太快了。 现在干什么不都兴提速吗？现在、啊、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你得背着他呀！ 我背着他 啊， 那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 你想啊，皇上出宫啊， 啊， 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对呀、啊，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 啊， 眼鬼子后边追， 啊， 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吗？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啊！小郭子， 这 背朕出宫， 我折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这不导演认可的吗？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哎呀，您着什么急呀、 啊？不着急， 他也 要拍戏的吗？ 关大伙千万别生气 啊！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其实啊，我不想走。 对对， 咱想演戏， 嗯， 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我不。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导演太年轻。 他说你是狐狸精。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他说你像黄鼠狼。 这个女人招人烦。 他说你吃了摇头丸。 这种男人真要命。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 哎呦，我还不演了。 不不不，郭老师，求求你，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你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哎呀，你要演皇上？ 来来来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你有什么生活？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改称呼？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叫围裙。 我们家的龙袍。 龙。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儿子。 我们叫大阿哥。 大。 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爹。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他老婆。 嘿，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你们家叫 宜贵妃。 慈禧呀、啊。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水平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我到福州高演，我告你， 你饶了我吧你。 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不是，抱怨气质是可以改变的。那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保暖内衣 啊，就是那地球人都知道了。爱暖不暖，你的熊。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真的， 太监先演。 快，太监， 哎。 你叫谁呢你？太监，你演不演？ 我不演。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演， 一块演。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什么高科技？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无绳电话？ 用着方便。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啊。 下决策，一块演。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啊！呸！ 刚才咱们听到的正是由冯巩和郭冬临、郭跃带来的相声《得寸进尺》。这段相声的首演是在春晚上。那作为春晚的常客，冯巩应当说是大腕级的人物，但是他却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所有参与那届春晚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冯巩和搭档们一直躲在一个相对冷僻的小排练厅里，一遍遍地演练他的小品《得寸进尺》。其实冯巩的词儿已经说得很溜了，但是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在排练，并且不停地在想着新的亮点，一直到上台的前一刻，他那根筋还是紧绷着的。后来演出结束之后，他看到大家欣然接受了相声的这种全新形式，才松了一口气。看得出来，对于这种相声新形式的尝试，冯巩也是为自己捏一把冷汗呐。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现在乘坐的依旧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相声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表演形式，它是在相声和戏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打破了传统相声的表现方式和表演方法，以戏剧的形式把相声的精华展示了出来。而相声剧是一种有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甚至舞台道具背景的相声表演。下边咱们就来听一听冯巩和金玉婷带来的相声剧《暖冬》。 小巩啊， 哎，小巩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阿巩， 阿巩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巩哥， 巩哥，巩大爷都不理哟。 巩巩， 巩巩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何况我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是脸先着的地吧？ 你看见了？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哎，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你还说了 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你怀抱过几个了？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什么前夫后继啊？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咱们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我那外国同学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拼完开车。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我们只是同学。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19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6、2827、2829、31，怎么 356？ 三八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的也不错。 那蚊子多，你不倒了他待不住。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今儿就是除夕，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就那双眼皮吧， 啊，已经消肿了。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你不觉得我在这儿特多余吗？哎，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他。你让他出来！ 别见来就打起来！ 出来！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面儿啊！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不，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你就那么自信？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好饭不怕晚呐。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相声剧《暖冬》来自冯巩和金玉婷。这相声剧《暖冬》从创作一开始就把它的题材锁定为了新北京、新风貌，并且把相声的情节发生的地点确定在了闻名世界的北京秀水街上。哎，为了让这个作品更显得生动，冯巩和金玉婷还乔装打扮，几次悄悄地潜入秀水街，假装顾客，跟秀水街的老板讨价还价，还收集到了秀水街上各种店铺老板们的很多有趣的故事，如此认真地体验了一把生活。在排练中，冯巩也终于找到了塑造人物的感觉，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所以说，暖冬演出之后，立马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好了，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该接近终点站了。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张惠妹演唱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希望各位会喜欢。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感谢各位乘坐娱乐大篷车，与您相约下一次旅行，不见不散。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